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九八二许愿池。 我叫李世尧，今年21岁。让我记忆犹新的电影，一部电影是僵尸先生，是林正英主演的。记得我第一次看僵尸先生是在初中吧。当时是全班同学都在一起看，40多人，在一起同时看一部僵尸片，很怀念当时那个氛围吧，那个气氛，40多个同学都是非常关系好的同学坐在一起看一部电影，那种感觉就是，就友情岁月吧，就是那种感觉到高中或者是大学都体验不到吧。 没有灵魂的躯壳叫我僵尸先生，寻找肉体来折磨叫我僵尸先生，从不忏悔神马过错叫我僵尸先生，还能蹦就不坐车叫我僵尸先生，不改命的肉骨味道不错，加一点酒一饮半斤，我是在场最有价值选手，寻找下个目标没我细心研究，有你在角落里要慢慢腐烂变丑，面孔是金色世界葬礼穿着一次轻浮，咬牙是新的脚，你掏的千万别太轻浮，别放威，靠你温热呼吸又像微调动走位，叫你千万别穿起张嘴，我是僵尸先生，活在86年的恐怖片里，你是美艳女主死在他们弄金世界里，不着急不着迷，下一个就找你快跳，逼我跳下你爱你跑走哪里，有灵魂的躯壳叫我僵尸先生，寻找肉体来折磨叫我僵尸先生，从不忏悔神马过错叫我僵尸先生，还能蹦就不坐车叫我僵尸先生，此时此刻月黑风高半生夜晚自是死了，傀儡通宵的乱不简单去说长夜，末班公交的观众又来出没上街，鼓楼东郊的观众也在扒拉你的心，怪我要碎你的心呀，对不起了心，原来我没什么同情呀，撕开你脑髓别着急，分开你小腿，张开你小嘴别客气，留下我小鬼，花色的符让我沉睡，但是没所谓，那些道士真的真的贵，到处都是非，想要降服我太难了呗，你是哪一位，没有信仰地位，非叫我如何去沉醉，如果我的梦一出现我会让他晕厥，开他不应平常，半生也在今夜，紫色的嘴唇张开恳求我情愿，每一口死咽厚度注入我心血，没有灵魂的躯壳叫我僵尸先生，寻找肉体来折磨叫我僵尸先生，从不忏悔神马过错叫我僵尸先生，还能蹦就不坐车叫我僵尸先生，僵尸先生不随波逐流托起所有敢食人，关在生活家开 party 在酒馆吃人，你这一时傲气我也会把它尊重，消失在结局的最后一分钟，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，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， 左左左左边 蹦蹦蹦蹦，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，又是灵光一闪而过，牛的也只听过，我的念头不再啰嗦，现实间能如昨，请你不要到处勾勾，找个需要勾勾，不要紧张没勾勾、哦哦、用力到处勾勾，划掉所有勾勾，千百步到绝望、哦哦哦哦哦啊 不能再甩头你，你是那位？但凡那天都黑。

家的路很生长，不惧理想，而天空纷纷飘荡的飞扬，你远到看不见，也近到没有差距，远 脚下，要记得你并不孤单。你也一样还天真梦，荒诞的还相信童话，才能经得起现实的疯狂。谁能解开 穿

think I'm gonna rock, I think I'm gonna roll. Think our music start, 我双脚开始 go, 让节奏开始 drop, 是谁都能感受，带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坚持停不下来，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的奇怪。ABC 哆瑞咪发嗦节奏是惊人帅，很妙的小酷酷的调，全身心的色彩，把努力一起来加入。歌声多亲切，灵感开始倾斜，那一种感觉，感觉多强烈，不需要相接，相同当中总有分别，两种风格的交叠 Just flow. I think I'm gonna rock, I think I'm gonna roll. 一听到 music start, 我双脚开始 go, 当节奏开始 drop, 是谁都能感受，那音符一起玩，停不下来，我坚持停不下来。 时的脚印，还有突发的爱情，还有从容的我。爬呀爬呀，苦了自己，长路漫漫无目的，一步一步小心翼翼，一不小心爱上你。请再等一下，还有受伤的时间，也请再看一下，还有优雅的苔藓，还有鲁莽的时间，还有可爱的我。是啊是啊，来之不易，从今往后多珍惜，一步一步小心翼翼，一不小心丢了你。

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。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，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，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时间7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曲。 我是来自洛阳的小王同学，已经毕业有半年了，然后工作也有3-4个月了，感觉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不用上班，然后每天早九晚六的日子真的是不好受。哎，真是除了法定节假日还有每周的公休以外，没有其他的休息时间了，感觉早上醒来收拾收拾就要去上班，下班回家呢路上再堵车呀，到家再吃饭，然后洗漱一下，躺上床也有10点了，然后感觉每天的日子很枯燥，不想这样子过。真是上班了之后呢，就会发现，哎，在学校还是真的是特别好的生活，但是在学校没有好好珍惜，现在想上学都难了，感觉还有很多地方都想去看一看，去走一走。不想再这样枯燥的生活，但是又没有办法。感觉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再继续考学吧，还是想上学，再读一个其他的专业吧，然后也想出去再看一看，去别的国家再走一走。这应该就是我今年最大的愿望了。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过嘴，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，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了回回，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，秋刀鱼的滋味，猫跟你都想了解，初恋的香味就这样 稻穗幸福了这个季节，而你的脸颊像田里熟透的番茄。你突然凄厉相等，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。雨下整夜，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，源自落叶，跟我的思念厚厚一叠，几句心扉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。你出现在我诗的每一页， 在开车的途中， 还是刚刚起床迷迷糊糊， 来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。 不管你身处何地，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行走在路上。 身未动，心已远，让心灵随着音乐去远行。活力 Music 课， 我知道 你想听什么。

八角，哈气喘死了，他转头看路人洗澡，表情不离却莫名喵喵喵叫，不管公狗母狗全都是公狗，狗儿四处尿尿，嘎啦被态度问候，果敢争抢的他跟随主人遛狗，偶尔火山跳到了飞不变神州，啦啦啦嘿耶一呀哦，啦啦啦嘿耶一呀哦，马伯伯啦啦啦嘿耶一呀哦，背喽喽嘿嘞喽呀一呼背，不管公鸡母鸡全都是母鸡，鸡鸡独立藏头全都微笑起，每天这是早起唤醒大地生机，日出是蛋先有蛋还是先有金蛙，不管公鸭母鸭全都是公鸭，荤素同吃不挑食却胆小最邋遢，蹒跚步履跌入祠堂用字不恰，夜间是不孝顺做嘎 La la la.

to say会充满着危机，阻挡了光明。没关系，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，热情转身后还会再继续。下过雨会看见美丽天气，梦炙热相信。哪怕会遇到更多的危险袭击，有你坚定的勇气，不怕暴风雨。一加一加加一，燃烧着热情。你相信我和你的绝不放弃，结局是精彩可期。梦想的约定，未来的荆棘，别怀疑，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。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。

永生。只是我们都太蠢，总是捉不住影踪。白睡衣是另一双眼睛，渴望飞翔。 Your own thoughts can hurt you. So welcome to